因為老師見到貓我們不怪他這種是一種病，是一個phobia，見到貓腳都軟了，會哭，所以現在學校說他現在引申殘疾條例，要求學校殺貓，現在學校又殺了隻貓，減到十隻八隻。 隔牆有意，即是他們那個政治化邊新聞，當政治化邊新聞，完全都不去分析整件事。我其實覺得我本來以為他會放在頭版，如果放在頭版，我還反而可以接受，就不是放在位置。如果你說真的比較上面，今天很多在蘋果上面，你剛才這個可以放在蘋果的頭條，就算你用民生， 你都可以益出N95或者那天一會兒談談的士司機濫藥的士司機差點衝到橋那一刻那個意外，那個意外都值得去探討。東方日報好東西了，我上個星期寫了一篇文章，就督爆香港電台作大，竟然夠膽跟財委會拿60億去將軍澳建電視大樓，電台大、新大樓。 60億是很多錢，政府大樓，整個政府天馬總部都沒有60億，你知不知道？整個天馬總部沒有60億，好像50多億，這個我真的要檢查，貴過不計立法會，貴過周鵬可以找你資料，總之就是不可能的。 20多萬呎的電視大樓可以起到60億，今天就被東方踢爆了，就說帳目曝光，跟他逐條數計，電台電視一開二，電台電視一次燒一開為二，燒錢三級跳，變了60億，明天好像去財委會，申報就你剛才說的那個，司機傻笑。 即是他去嗨了，是吧？是啊， 拍了藥的嘛，這個就藥價了，這個很有問題，司機有什麼沒有啊？有什麼沒有啊？當然有啊，大件事了，嚇到腳都軟了，是不是想跑可能就是，可能是想跑，嚇到黃膽水出來，因為差幾尺就衝到橋，60米，差了上去，商報QE退出。 市場炒作何時休，這份就喉舌經濟日報紙，星島又是講股票，又是講順達，人人有份，暗盤升了17%。這些是不是做馬的？不是啊，我也有買，賺了。你買就不是做馬了。不是，我沒有跟馬做馬，我有認購。不是，我意思呢，我賺了你已經。 去到年尾就這麼多這些新股，我吸不出了，已經賺了，我們今天升了好些，有新的設施一開為二，我們的設施是三級跳，今天還沒出糧，鄭先生，你做幾天的證婚就夠我一個月使用，明報 明報這件事一會兒要談，菲律賓轉軌現在說了不道歉，只是用悲傷。最好笑的是明報將劉瑞兆的名字搞到有這麼大，放在頭條頭版，菲律賓轉軌他用這個道歉字眼，指韻表悲傷，劉瑞兆就說 逃脫責任，劉瑞兆大家認識他一夫子， 中國問題， 但是為什麼要放他做頭條引述他這麼說， 明報自己說這件事逃脫責任不行，或者苦主說不行，他的內文很明顯是想用劉瑞兆作為中國問題專家，即是說中國沒有給予很強力的壓力。那你就說，你就應該劉瑞兆，你突顯他的身份，為什麼你要放在頭條呢？你就應該說中央政府 不撐香港，那頭條是否很好？或者梁振英又沒有吉士，影響到中央的壓力。你找劉瑞兆說，你只可以用為什麼要把劉瑞兆這三個字放大了，擺頭條就因為是一個權威的所謂opinion leader，他有個area，有個範疇，他不是插蘇，他不是萬能蘇。 他就是一個中國問題專家，你就要將中國元素放上去，你沒有了，所以起題起得不好。AM730就是你關心那個盧福西，以前就叫做盧武西，是吧？盧武西，現在改成盧武西。誰是武呢？其實是女字邊還有母親的母。盧武西。 其實瑞典現在出聲明說抱歉，其實我不明白他抱歉做什麼。我也不知道，真的沒事的，你知道我們現在強國崛起，很怕因為其實他不懂中國問題，他應該找劉瑞兆談談。如果劉瑞兆就說給你沒事，劉瑞兆應該說 改名應該改成西字，最重要就是西字，福字也不好，不是母和父，還有福字也沒有，福字是英文諧音，還壞，還壞，你明白為什麼不改名，為什麼要道歉呢？因為你改名的時候是完全沒有考慮到廣東話粗口的諧音，你何必要道歉呢？ 而且引起這件事跟你現在沒有關係，這些是畫蛇添足，不是的，即是告訴別人其實是醜的，現在我們中國人，即是告訴全世界人，現在這個舉動就反映了國情，中國政府是很小氣的，就這樣說完了。屁股摸不得，譬如在美國，如果改錯了名字，需不需要道歉呢？你是人玩我而已，你人應該倒回頭，他現在才應該出個聲明。 大哥你這些人應該向我道歉，第一你找個公仔去搞，所以就沒事的，財大氣粗。情報，港人打卡勝地，兩樂園稱霸。我就不認識這些新字，打卡即是報道，是嗎？上班打卡，打卡的意思就是 最多人簽到的香港地點榜首是迪士尼樂園，今年超過700萬。另外一個應該是海洋公園、尖沙咀、銅鑼灣、旺角，所以迪士尼當年人彈了一隻狗，接著我們那個番鬼佬中國人叫什麼名字？ 蘭桂坊之父，那個叫做蘭桂坊之父，加拿大籍放棄了，現在入了中國籍，那叫什麼名字呢？人都知道那個，人都知道的，那怎麼辦呢？ 當時就出來刑事刑備，就說我們海洋公園巴閉過這個，我知道你實記得的，你知不知道我有一個補習老師很厲害的教數，如果有人想，如果你子女想補習，不過他不是個個都收，因為在家裡幫人補習，他其中一件事補習老師是怎樣呢？你去到跟他補習，他坐在那裡， 他不教你的，他講了給你聽這個數怎麼做，你就要去做的了，你自己做到的，你做不好不准走。同一道理，你忘記了這件事，我一定要逼你的，逼你記憶力出來。你叫什麼名字？那個人叫你好像沒有叫我名字，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那個人兄不是那個人 正像不是很好的我要強調一下子忘記得一些人的名字不是的每個人都忘記得我問你在立法會這麼多年第一年誰坐在你旁邊第一年誰坐在隔壁左手邊的叫陳婉嫻右手邊的叫鄭明芬第二年呢第二屆的意思是第二屆就是華叔左右兩邊坐在華叔另外那邊就是張國光 第三屆都是這兩個第四屆就是李永達還有華叔第五屆最尾搬了搬過我立法局年代那條柱右手邊有條柱不是立法局年代舊立法會大樓新的也是張文光右邊左右也是一條柱 你去過新立法會大樓那麼厲害的你的記憶有問題我不知道我問你厲害嗎我沒有興趣去立法會我們去過的即是說人的記憶是跟興趣可能有關的不是因為你的老人癡呆有關的對嗎 我對盛志文,你問完我盛志文,你不說他什麼呢?沒有,我只是告訴你我現在說的那個打卡 如果你要去接受訓練所入行就沒得讓你讀不是以類罪嘛一致認為一致認為大家都是人更簡單如果你看內文鄭宇錫說的這些斷章取義的好你一定會以基本法為依歸因為除了這件事鄭宇錫被人扣了帽子他說基本法 都是要人愛國愛港的特首大哥你鄭宇錫你就知道這些報紙或者這些那你對鄭宇錫有期望我認為可能他會這樣說關門沒有人知道我相信他未必說到好像那個事情我相信大公子做怎樣做假都做不到這件事出來他可能當然斷章取義所以你去到這些場合小心說話小心 啊,金金姐還沒應該去呢。順波啊,上次我鬧我同樓夢紅一起去同反面同我大佬啊,你就你做好意思。邊個同樓夢,你出名啊。我鄭宇錫。我問你做咩請樓夢紅,我同反面啊,搞到。佢離呢度咩?公開的打電話,我問你做乜嘢要請樓夢紅。佢請樓夢紅乜嘢?我有個座談會啦。我座談。我反面同佢。 所以還跟他說叫他不要跟那些人一起這些人起碼除了譚慧珠之外那些市政一點八九不離十三四五識七三九不識七順報都是講回這個財經新加坡級和香港競爭的RQF2 頭版AM730也是梁振英貼圖與狼共卓都市日報也是所以免費報紙如果在搭交通工具上班 所以抵的收費報紙撿笠免費報紙掌握市場脈搏是好過掌握民情不要說英文報紙經濟日報這份微水的喉舌經濟報紙就說樓盤龍門二尺價10,738折扣優惠超過11%所以第一批203夥 總共收到400張票即是求過於供即是沒有人買樓就假的一樣有人買便宜就買 南華早報就說大陸的霧霾影響生殖力很嚴重你知不知道大家如果坐飛機去北京和上海機師就要用視力降落不可以用視力降落要用autopilot用視力就沒有人敢去看不到沒有人坐的通常一般降落飛機師現在做什麼呢 通常飛機上升了就做什麼呢上飛機第一件事就搞定了之後就檢查好了就起機起完機之後升到上面的高空了定了航線就用autopilot 但是到落機又是要人手操控的這是最安全的即是告訴你去北京和上海你坐飛機現在就用儀器操控的即是上機和落機聽新聞我覺得這個不是八九不離十就是八九不離一百即是離開一百很遠 對某些人來說如果是一成不變的可能他們覺得不是一個進步的方案他們就覺得難以接受反過來有些人覺得有些太大的改變他們又覺得跟現在的制度未必是循序漸進以致他們也未必肯在立法會裡面給支持給我們都不定所以我相信中間一定要找到一個平衡在這裡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鄭家富早晨 在8點前我們就跟大聲台聯播不是大聲台和大聲台 香港台現在就分途廣播大聲台就大聲台就播風波裡的茶杯香港台就播怪獸直播室如果大家不喜歡聽鄭家富說話可以轉台去聽尤清源和湯都不想聽的都是可以轉去聽尤清源和湯嬉笑怒罵在香港台 7點半就是風波裡的茶杯新聞摘要我們應該包括這個社評的但就不夠時間往往都是不夠時間的現在就快快脆脆交代社評了文匯報兩個社評一個就對劉文潑皮的議員絕不能送用姑息 你已經是罵黃毓民了接著又是另外一個我以為他罵黃國興一個社論九龍社聯遊行批黃毓民可恥兩個社評是同一樣東西大公報立法會通過設長者牙科券<笑> 我不是在看社評的，對不起，是我錯，罵錯人。你叫什麼名字？我叫林伯。文匯報社評是警惕激進反對派用公堤摧毀一個普選。其實沒有分別的，都是那些東西來的，所謂是鬧定人。都是罵激進派一樣的。《成報》現代人安全問題多多，工業安全。 加倍注意，即是沒有其他頭條一樣，整份報紙就是講工業安全，可能大公報依法普選，不可以動搖海納八村港諮詢，都是文匯大公一樣，你不接受政制改革，你就是千古罪人。 經濟日報可以不理，《情報》大嶼山發展迫在眉睫，這是梁粉報，配合梁振英要發展大嶼山。《太陽報》基建配套大落後，橋頭經濟輪輸家，還有什麼值得我們關心的社評呢？《文匯報》寧願節日沒活雞， 都要嚴防禽流感，所以我說他們如果不講政治，這些報紙是挺好的。《東方日報》就橋頭經濟了，說回樓梯響，紙上談兵，嘆奈何。《明報》今天的社評講到工業地興建大型的堪場，可以舒緩骨灰位的短缺，這是一個政策的改變。 這個其實在立法會還未認，說過但是就少少說過，如果要過還要有排討論。其實我不明白為何骨灰是一種厭惡性的東西，每個人都要，這個是中國人的神宗追遠文化，你最重要是骨灰，影響交通我同意，但問題就是你等於這個APM 本來工業用地，你現在做了商場，人流日日都那麼多人，跟你變了做骨灰庵，反而春秋二祭多人，其實對環境好了。我想人是香港人，對那個可能怕撞向，這一類，還有始終那種感覺，所以其實最重要就是這種是要一個習慣，要一個接受，是要一段時間的，要開懷一些。當然建築物最好就做得比較 現在很漂亮，可以建到日本台灣的很漂亮，但是香港不是，你看到有時和合石那些很影響，做得來比較單調，令人甚至在外面看。我們走過薄扶林道，你經過馬里苑對面的骨灰庵，那個是基督教的，骨灰庵我都不知道是骨灰庵，應該好像有 有個騎樓仔，有些花擺在外面，我以為是歐洲那些瑞士那些建築物。我們一直在那裡，你不知道是骨灰庵來的，我不告訴你，你不知道。基督教聯會和天主教，基督教聯會這個骨灰庵可以這麼說，比較整齊和比較色調等等，比較令人覺得是好像一個公園一樣。 所以其實香港就應該想想頭條不是很多報紙頭版不是很多報紙說H7N9，但倒回頭社評就有沒有人說H7N9，都不是很多，星島是那個，不過星島也不是，橋頭經濟。什麼叫橋頭經濟呢？就是說港珠澳大橋快要建好了，我們香港會不會配合 經濟的發展呢，這是今天的社評。如果你說H7N9沒有，對不起，H7N9有一張，好像文匯盈大公。沒有，都不覺有，真的不覺有。文匯報有，情願佳節不吃雞。他第二份，即是文匯有兩張，有兩個社評，就是文匯。 第一個就是激進反對派，用公堤吹選，兩個寫評，就是這樣了。 好了，今天有什麼要說呢，富哥？ 今天要說的我當然是剛才看到你拿著蘋果那張隔牆友誼盧姆西梁振英那張辦公室那張桌子你就說那副造假你知道我第一個想起什麼呢我想起金乃迪不是有一張很出名的照片就是他的兒子 很小的時候就是躲在他的桌子玩那時候金乃迪在做事這張照片你有沒有印象就想起可能大班都很熟悉這個特首辦裡面的裝設你當然不是躲在桌子玩但是都叫做入過去這個 未入過你都應該知道的你這麼威風我想問一下究竟特首辦的桌子是怎樣的像不像現在梁振英這張桌子我可以告訴你為什麼我有些失望就是今天你報紙除了兩張免費報紙之外三張都是用這個頭條因為其實那個問題第一就帶出盧姆西的熱潮的問題這是一個學問 這個不是粗不粗口的問題這個就是對梁振英政府你只要有任何東西都不放過梁振英你明白嗎任何東西都不放過梁振英你明白嗎有一個東西看到香港人對梁振英施政這十幾個月以來他已經成為一個天怒人怨成為香港人民公敵這件事很重要好了扔他了他就走去說什麼他怎麼說他昨天出過自己整個blog出來就放了一張照片上去 就說他買魚郎共桌即是共桌指公仔近期爆紅證明香港人創意無限他也買了一隻送給他的女兒做聖誕禮物創意無限什麼爆啊熱爆爆紅他有沒有告訴別人為什麼背後背後那個人什麼你啊梁振英 你知不知道現在全香港人一起什麼你用公仔的名字來什麼他就是這些不好笑的你明白嗎這些就是請了人為什麼人一直在彈你的老友呢那個人叫什麼名字又忘記了我認為這個不是我老友所以我就不是馮偉剛你老友大哥又會點又什麼老點民主黨初初叫什麼 港同盟會議港同盟又民主黨又中常委跟他僅有這些當年他第一次選區議員你夠不夠膽告訴我你沒有幫他站台當然沒有第一次當然沒有第一次已經沒有了而且就算我要幫我都不會幫他他議會選的名字有沒有用過你的名字不是你那時候在南區的你記不記得你那時候在南區的我選的時候他都未有資格選救四年他有沒有幫你助選倒回頭問 我跟他真的不太熟悉真的不太熟悉你不要以為我老友你不要再這個人這傢伙就想一條屎竅出來第一這個不好玩你明白一件事現在是全城什麼你梁振英你肯定是這個人去到做新聞統籌專員這些就是新意思這些是屎竅第二件事 還有很多疑點昨天細良在我們這個盧漢撈送都分析了第一件事那個很多網上也有些網友也看到譬如說電腦沒有開那個貓屎就倒轉了最近人去拿著來看那份所謂文件就人家看到後面寫什麼後面就寫著紐西蘭一個醜聞紐西蘭的一個政治醜聞市長 屋林的市長有這個緋聞醜聞那個消息是10月份的即是告訴你他拿著那張環保紙 我认为环保之类的还有那个办公室是一张桌子很干净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相片都没有背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我认为那个不是特首的办公室是吗是特首当然是特首版里面其中一张桌子一间房你可不可以打去找曾荫权问声不用问这个不是他想你推测就可以了第二件事还有一个问题 每個人都買不到這隻東西你在哪裡買回來你早就買了你說熱爆才買的那你無端端去哪裡找這隻東西回來陳淑莊也給了我們道具即是不是他買的第三是不是真的買給女兒還有你買聖誕禮物給女兒 所以整件事看起來是造假他又不想這樣你看他的樣子他怎會這麼開放整件事反映了一件事就是梁振英這個人是喜歡造假的就算一宗這麼簡單的事件見到一隻公仔我看了一段回應讀給你聽這個真是馮偉剛的老友這個一定是這個叫李華明這個曾經是你老友 對於梁振英上載和盧姆西的合照政治公關現在做了李華明認為他以此作為公關手段是正確方向這個九樓公關所以找不到食物從政要有幽默感要釋放自己不可像上次曾俊華被扔彈之後梁振英這麼惡死他們認為李華明認為 梁振英只把合照放上網和只買給20歲的女兒做法太平庸不夠創意這要繞回去不過最重要是他是正確方向即是說隨時是他和馮偉剛為求希望下次李華明有機會入主做白宮隔離的自工發言人你又看錯了李華明 李華明想接多些生意接多些生意之後就一樣要馮偉剛馮偉剛以前都是政治工我知道但李華明不想做官我認識李華明我跟他當然熟了李華明現在正在穩定現在當然第二件事他也不會跟梁振英做李華明的智慧聰明過 這又不是這又是流料他想又不奇怪但唐英年會不會找他又不是一回事這個當然你比我熟唐英年會怎樣但李華明會怎樣我比你熟你應該這樣跟鄭你應該說如果唐英年做特首去找李華明做特首版的發言人他不是Amy這樣那我很記得想做官不奇怪行政會 走到一旁又或者消委會的主席那些人我都鼓勵他做類似這些但問題就是你整個梁振英你這件事很醜這是公關災難這是東施效頻這是沒有那樣整那樣第二件事太假 很簡單你問我你真的要做這麼噁心的事當我阻止你不到第一就沒有人這樣坐在那裡拿著一張紙放在公仔桌面上就說我送給我女兒在那裡讀稿送給女兒你就很簡單你走過走廊拿著捏著公仔的頭就我來扔馮偉剛那你還過癮起碼有些動作 站在那裡不是那麼刻意送東西給女兒放在桌面上還要讀出來還要拍上個blog 你都記得當年克林頓怎樣在走廊撞到你和你契爺 我們不是走廊撞到他的為什麼要在走廊撞到他的為什麼不在辦公室直接見他我們都是在所謂的副總統辦公室裡坐在那裡他就走過特區衰頭張椅讀了很久稿等極他都未來等了很久稿都讀完了不知道說什麼好了他才敲人不過你看回如果回應你看梁振英這樣的格局 以他這樣的民望其實現在你做什麼都沒用就是就算我都說當你要做這件事不做好過做不可以很自然的你捏著老母西的那條頸握著走過突然頭進去馮偉剛的辦公室好像想扔他大家就過癮接著翌日報紙頭條就是梁振英調這個老母不是調馮偉剛的老母西 叫城報做頭條不過沒有人送東西給女擺放在桌面上拿著篇稿來讀他拿著份稿樣子然後他的樣子不得自然不是你這個問題整件事都不自然整件事是公關災難人家做戲你做戲你都做得自然以為東施效頻學一下胡蘇貞 有些幽默誰知似乎做過了龍又做多了又做假了以他現在這樣的民望我認為最好就什麼都不要做另外一件事最好就是我昨天走過特首辦回來有一個訂了一隻進來挺好的一隻挺好玩的又行總之不行我認為如果你問我要給意見如果真的他聽我意見的話根本他什麼都不要做 當然他的人不是他要幾個政治任務說回一些重要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最令人又是蓋憤前保安局局長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認為市民以不文語言和動作挑釁警務人員的情況嚴重提議立法將侮辱執勤公職人員列為刑事罪行民陣就出來反駁了 獄警刑事化只會助長警方濫權而監警會亦收到大量投訴指警員不禮貌為了公平起見亦都應該將警員侮辱市民列為刑事罪行葉劉淑儀這個賤人昨天在立法會提出書面質詢不少公職人員執勤時時常受到市民語言語不文的動作挑釁士氣非常低落 當局應該研究立法制止侮辱執勤中的公職人員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書面回覆說現行法律之下純粹辱罵公職人員難以構成罪行但如果向公職人員使用恐嚇性、辱罵性的言辭或其他行為可能會導致社會安寧破壞當局可以引用公安條例採取行動 如果有人威脅襲擊抗拒或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又可以引用簡易程序治罪條例警隊條例還有侵害人身罪條例作出檢控即是現在已經有足夠的法律保障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的時候不受阻礙、恐嚇、辱罵其實已經有足夠的條例警隊條例和侵害人身罪條例又可以拿出來檢控政府現在沒有計劃另外立法禁止侮辱公職人員但會留意情況根據警隊條例對襲擊或以虛假資料誤導警務人員作出檢控的個案 2008年本來只有160宗 現在去到355宗 新聞之後爆單了早晨早晨說回這個獄警罪其實現在已經有法例足 夠保障警員執行職務的時候不受到挑釁和阻礙執行職務但有個問題葉劉淑儀竟然在立法會提出書面質詢就說要立法如果誰人跟執行職務的公職人員說粗口的時候就要拘捕要鎖 這條例有的不是沒有婦禮在機場在地鐵這是屬於婦禮就是拜羅來的就不可以說粗口那時候我們兩鐵合併都爭論了很久在鐵路範圍裏面說粗口是否應該成為一個刑事的事情其實就不應該的在那時候說過我講什麼為什麼呢說回機場當年為什麼有這樣的婦禮 機場不讓說粗口因為歷史遺留問題現在坐飛機比巴士更糟糕問題是你看到葉劉淑儀這個賤人他擺明是想拿紀律部隊的票不停說自己是紀律部隊的之星他真是喇嘛星那就弄個新的公仔 弄個新的公仔叫喇嘛星不行的你要東施效人家真的有個故事你不就立即找一個周鵬阿通立即做個故事喇嘛星是一個瑞典的狼是其中一個小朋友預言的故事其中一個主角你也經常說故事 我告訴你,最近警察的確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他們放了很多東西上去YouTube的警員 如果你要上去看,起碼有80條或以上,據我所知 這些YouTube的影片,你看到有些警員在執行職務 尤其是抄牌的時候 真的有些市民是很離譜的 但同時每年也有市民 投訴警察說粗口我們當然不贊成市民和警察說粗口他只是打份工他執行職務除保安良你也沒理由人家抄你牌你說一百句粗口我們看過那些片子然後警察說兩句回應你弄個龍武西給你嘆一下你就立刻投訴他說粗口這件事對警察來說是 令他們沮喪但問題是你如果要每樣東西衡量一樣東西你要將一樣東西立例說你說粗口對警察是刑事罪行那只會令到警察和市民的關係更加惡劣我相信在民主的社會要問一下葉劉即是他的老師這個鑽石大師你問一下民主成熟的社會 你有公權在身有執法權的警務人員當然往往是一些反對派也好又或者被你執行權力的時候他可能會有一些情緒的激動但是現在的侵害人身罪條例現在的警隊條例甚至你剛才說的種種條例其實基本上已經賦予到警方 如果你的市民有過分的阻礙執行任務又或者是有太離譜的一些不滿或反對其實是有其他的法例已經能夠保障到警方其實因為它是公權力執法力你最重要就是要平衡反而我們就不希望見到警方會有濫權 所以有權力的一方是要被制衡之餘是要有些弱制多些這就是全社會上民主社會都大家公認的一些做法這件事反映了葉劉淑儀跟李慧琼對上一次在立法會要求政府告嶺南大學的教授幫洪福堂出聲沒什麼分別 一個洪福堂就是洪福堂海天堂沒亂說我忘記了海天堂那個龜苓膏你幫這個胡蘇佬出面這次你葉劉就幫那班警察出面都是一樣都是去撈選票可能我覺得這個李慧琼就有商業利益有個利益衝突在這裡 但葉劉淑儀亦是拿選票不知所謂說到葉劉淑儀就知道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選她 另外說選票也說一下據聞今早這個善眾街爆料了真是收到鄭太給我的WhatsApp鄭太即是我太太 可疑半島的16座,那裡真是最多人的地方 即是商場對面那裡派單張,而且派單張說今晚有這個居民大會,不過在鴨脷洲廣場,即是在我94年當選 可以叫Erica、袁利明那些人民力量準備都是想選的應該去那裡跟他講民主黨應不應該踩場道歉呢民主黨根本就不應該再在那裡選的你明不明你那個馮偉剛當年贏了的馬鼻其中一件事就是攻擊他的對手 葉劉淑儀的政黨新民黨就說你們那些區議員出來選就有個承諾對選民有個承諾四年但是跟著有官做就走了去什麼黨來的你什麼候選人來的所以不要選我就選我馮偉光就選了你十二票之差那你做同一件事民主黨沒有去公開道歉 你還要求同一班被你騙了一次的選民,被你騙多次 你會不會排除善眾街會做足四年,如果選了出來 隨時就去做官的嗎,這傢伙 他唯一目的,為什麼他想選區議員 我知道了,他當然是信邪,他以為這個位置,做了這個位置,就會去做官的了 他想做超級區議員,他想做這個超級 立法會因為何俊仁說了很多次說退休不過你今晚如果真的去他很聰明的他說我現在是用港島區的立法會員我在鴨脷州鴨脷州是隔壁的區不是啊我們要求你民主黨不是要求什麼作為當區立法會員就住這個南區這個你前黨友你可疑半島居民而去 不過參與鴨脷洲廣場的居民會可能可疑的居民就不多不用可能你留一留力不用啊教訓他幹嘛當然要教訓他不要勞氣聽一聽有人今日陳志雲陳志雲陳志雲陳志雲陳志雲你播陳志雲就對了你陳志雲你根本就不應該做這個 一個早上封煙一個論證節目的主持人,因為他是不恰當 第一,他本身誠信有問題,有案在身 好像上星期你訪問袁國強已經是不對的了 因為袁國強就是律政司司長 我試圖將你剛才那番說話,免得他說你什麼 他始終現在還在上訴簡 不是,我覺得他不適當 涉嫌誠信罪 你說是,誠信被質疑 不是,我不用說涉嫌,他誠信被質疑 誠信被質疑都可以,不用加個涉嫌 不用涉嫌,誠信是被質疑 現在不是許尚蘇現在是律政司上訴第一你懂什麼難聽說你做智雲飯局就厲害為什麼厲害都不是那麼厲害因為當時的身份是無線電視的總經理你叫誰去明星給你訪問誰都來的對嗎 你叫誰都來因為人家看不是看你陳志雲是看你後面的全香港壟斷了電視台的大眾媒體最有影響力的媒體是人都給面子你但你現在走去做論證節目你憑什麼做大家一起聽聽就憑著拿著鞋箱去做 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早晨葉太早晨你對於特首在網誌上用一個這麼幽默的方法來與狼共卓去寫一段文章你給你多少個 like 我又給到like吧我忘記了值得讚的是吧有幽默可以值得讚有幽默那也是他真的不知道大伯大佬問一個說曾經說過梁振英會騙人的人你要在公開場合 問他給多少個讚好像有給多少讚我告訴你陳志雲做論證節目就不行但陳志雲很懂玩拳術老謀心算第一他拆梁振英鞋這個不用說了你認為他是有陰謀還有 你不知道他每做一件事是計算過這個人精於玩拳術他就故意為什麼個個不打就是要打給葉劉淑儀呢因為葉劉淑儀剛剛才投訴過香港電台那個鵪鶉說他下下頂住他那個鵪鶉叫什麼呢 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就不會動你我就不會動你葉劉你可以多點上來但你看到葉劉一貫那種晦氣法好像是啦好像有給了個like根本都沒有興趣說這個拆錯鞋第二件事也都被李慧玲看到或者李慧玲的支持者看到李慧玲做這個晴朗的一天出發 就不會找到葉劉說這個無厘頭的東西我陳志雲就可以找到了給點顏色李慧玲看又給點你其實他今早找葉劉我相信你應該找公關專家你可以找CK我想他不只是說那件事葉劉現在我們有個Bike周鵬又弄了一句說讚曾俊華表演 也說自己葉劉淑儀就不是689心戰室的成員 不如聽聽可能因為特首譴責之後發覺失分他那些馬仔都被人讚多過他我想可能他的幕僚教他補一下飛那你有沒有給過意見他呢其實我不知道因為我不是他心戰室的人你也不是你不是我是行會成員我個星期開會我是看政策文件而已我不是每天對著他 就是跟他搞公關、寫文章那些人但剛才說你都覺得他是有失分的上次這樣說法當然有失分對比他兩個馬仔這麼瀟灑每個人都出來扮得很大方我想曾俊華不是扮的我聽到你說扮大方用了個扮字 但John的人不是扮的他根本我覺得他都挺無求 好像是他穿了運動衣其實我真的想說他好心你沒有穿運動衣真的穿得正一點跟他這麼熟但是特首可能跟著被人人提點他作為政治領袖你不夠幽默那他就自嘲很多人會教你自嘲是得分的那他就自嘲第一 另外一件事原來他又自暴其丑任何在對香港政治對現在這個特區政府有認識的人都知道葉劉淑儀肯定不是梁振英的親信然後很突然很愕然哎呀什麼你都不是呀不行要昨晚就淡你喝口水請你扮一扮志雲 志雲叔現在D100的陳志雲在這裡 哎呀Regina 什麼你都不是那誰是啊難道是啊新犯婦人真的六八九的黑心戰室就有他反大佬你想想第二件事你也從他們的對話裡面第一當然暴露了陳志雲的無知和他的醜態 對政治一點都不認識對人脈關係完全不了解第二件事葉劉淑儀也看到他那種不屑他可以說兩個司長一個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一個是財政司司長他可以說人家兩個是梁振英的馬仔他直接是不屑這兩位人士 兩個司長來的你可以說他兩個馬仔我穿了說他以為幫他開車門還有他知科幫他拿行李那個但你怎麼叫馬仔你對兩個官員那種不尊重另外一件事又說跟阿莊真熟好心他不要穿出去早點解釋了人家剛剛去打完劍第二件事下區見市民穿出有什麼問題好過你葉劉淑儀我見過很多次穿泡紋衣服去 你探看鏡頭就戴了你又不照鏡頭所以這些有口壞人沒有口壞自己總之你說今天如果任何一個論證節目你要討論這個問題我想我們這些資深的評論員怎樣拋頭都不會找葉劉淑儀除非說了一些秘密給大家聽除非我們知道葉劉淑儀一定會彈他的而我們又很想找人附和我們去動梁振英我就會找他否則要不你找他沒有完全沒意思他不是一個公關的專家他自己形象本身又不好他有什麼說而且剛才你看到當他問到那句哎呀什麼原來你都不是呀你找他原來開始想找葉劉以為葉劉肯說話以為葉劉肯說話一次雙雕一個鞋子一拆兩對鞋他又順便拆葉劉鞋就是突出葉劉和梁振英的那種親密的關係葉劉又做好事說得很曖昧我又不是跟他搞公關我不知道說什麼所以很奇怪聽聽D100的陳志雲還好過聽881的陳志雲 不過還有兩分鐘說新聞之前就說過王國興我在立法會為何這麼不屑呢垃圾會員每一次你如果去問事也好你去有一個議員提案也好你知不知每問一條題我不知道幾萬元 我就真的從未聽過有這個這樣的這樣的你每問一條題用納稅人是很多錢的而且立法會秘書處都要錢你每一個納稅人問一條口頭要十幾萬現在不止我講的我做的時候有通脹的工資都加了政府的工資 我是一號位坐正一入門口對著你我記得你是對隔壁就是馬丁和馬丁李國寶再隔壁馬丁本來我坐李國寶的位置他走得快一點但後來跟我說他說不是因為我不懂得投票我要每次看著馬丁投票你可不可以借給我跟他換位我當然說好坐一號位我不坐大哥<笑> 我說其實你走得快坐這個位置沒所謂總之喜歡黏丁右邊就黏我就糟了如果只是坐單邊位黏就糟了大哥真是這樣左邊黏丁右邊就黏我就糟了如果只是坐單邊位黏就糟了大哥真是這樣接著左邊黏丁右邊就黏我就糟了如果只是坐單邊位黏就糟了大哥真是這樣接著左邊黏丁右邊就黏我就糟了如果只是坐單邊位黏就糟了大哥真是這樣接著左邊黏丁右邊就黏我就糟了如果只是坐單邊位黏就糟了大哥真是這樣接著左邊黏丁右邊就黏我就糟了如果只是坐單邊位黏就糟了大哥真是這樣接著左邊黏丁右邊就黏我就糟了如果只是坐單邊位黏就糟了大哥真是這樣接著左邊黏丁右邊就黏我就糟了如果只是坐單邊位黏就糟了大哥真是這樣接著左邊黏丁 他拿了廁紙還要說問人說被人借回來你知不知道我經常進公廁還有我們就算這裡的廁所你知不知道那些叔叔跟我投訴什麼他說數碼港的廁所下面那裡公廁經常被人偷廁紙的他在這裡一捲一捲地偷的劉國興是偷廁紙的 各位聽眾 D100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 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

有什麼直接關係，接著主席就用成就說如果既然這些廁紙是骯髒的，黃國興，麻煩你不要拿來污染我們立法會的議事堂，所以這傢伙不知所謂，一定要聽說什麼，你聽完之後只會更加憎他。黃議員，你在桌面陳列的是否含菌量超標的廁紙樣本？主席，這些我是在 政府的公廁借回來，就要求食衛局今天就此化驗，所以我大概保持2英尺的距離，我相信就不會受感染的。不過我看到局長今天戴了口罩，不知局長會不會因為這樣交叉污染而受感染，我就不知道了。為了本會議員的健康的安全，請議員盡量避免 帶一些污染性的物質有來陳列，不受污染的我就樂意呼籲公眾使用，但如果政府未能夠證實這些廁紙是真的含菌，我就希望局方帶了這些廁紙回去化驗。主席，俗語說同人不同命，但現在香港同人都可以用不同的廁紙，即是政府供應的。 我前面是來自香港九龍新界收集到的公廁或街市的廁紙，是灰灰地色的。主席，這個就是政府總部的，是鮮白色的，很清楚。其實我最關注的，希望政府今天回應，就這個廁紙的衛生和質量的公平， 其實政府就沒有回答到局長，政府總部和公廁是否有不同標準的廁紙？主席，我首先我就不認為每一個地方一定要或者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公廁一定需要有一個統一的質量，但我而且我也不是很明白黃議員說他講的質量，他自己覺得他究竟那個質量不好，就是按照剛才他發言呢， 我就覺得它好像其中一樣有指出的，就是這顏色不同。但其實廁紙的質量其實也是人見人殊，我自己覺得有些人喜歡廁紙是吸水力強一點，有些人喜歡廁紙是軟一點，有些人喜歡廁紙是硬一點。我首先就不認為廁紙的質量和顏色有很大的分別，除非廁紙是因為被污染了而轉了色。 有幾個問題出現，大哥你看看用了12萬人公帑去答一條這麼無聊的問題，但在背後你要看到，因為黃國興無聊之外還有一件事，你用什麼身份去講這件事？第一，他說廁紙借回來，我真的很想問，我們公廁廁紙可以借給人的嗎？是可以借的。有沒有真的借呢？如果沒有真的借呢？ 車大炮，我覺得我早叫他周鵬打999的了，他就車大炮，我們也無謂浪費警力，你對這些人渣你浪費警力來幹什麼，鄭家富又，他說借回來，第二件事你叫他還，我用過你都不會怨他，你有沒有拿去化驗所驗過呢？你作為一個議員，你做事應該認真，你有沒有去驗過？ 又花十幾萬，第三件事他自己拿去驗，他用他的津貼去拿去驗。第三件事你個人有沒有自己親身去驗過呢？走去廁所逐張用一下呢？但你跟著做個主席又不知所謂， 主席擺明都是玩， 都是不對的。他說如果他這樣說，確認了這些廁紙是有污染，那你嚇死很多人。 我們去公廁做這麼敢用這廁紙呢？我真欲成說這廁紙是有大菌的，所以你整班人一個鬧劇來的，但這個對不住，每年每一個立法會議員用我們1000萬公帑，每問一條這些問題，用12萬公帑，還有偷廁紙，浪費，垃圾，垃圾，你說是有什麼，哪有人會走去做垃圾會議員的？廁紙顏色其實跟衛生無關，反而去完廁所不洗手就是不衛生，這些就糟糕了。這次阿媽是女人，所以黃國興這個人不是第一次了，有一次動議辯論，說拿一隻道具，一隻大腳爛了，腳放在桌面。 通常都是用這些來凸顯他很少關心民生的問題基層的問題來出鏡拿著廁紙拿著大臭腳然後就告訴人我就是黃國興我就是這樣的議員有什麼事就找他這次是我7282次匯報出街板就是這樣這個區議員的質素都不如所以扔開了麻煩 廁紙就不衛生了他說他借回來的所以還因為他用過都沒人敢要所以他就偷回來一樣說起高永文你無端端叫人聖誕節之前買奶粉昨天有個朋友問我是不是聖誕節是不是買奶粉送給嬰兒做聖誕節禮物呢為什麼聖誕節之前要抵要叫媽媽去買奶粉呢是什麼意思呢 今天信報金針爪就這樣說高永文打開口牌提示家長早作準備用意似乎是事先聲明以免後輪否則翌日出現搶奶粉場面的時候自己又成為媽媽的出氣袋不過如果政府高姿太干預和採取雙管齊下甚至乎多管齊下的措施最後依然無助解決短缺官員實在難辭其咎 那你說怎樣解決我們說了100次了不想再說我知道他怎樣解釋聖誕節因為聖誕節會有多了很多自由行不是大陸沒有聖誕假的他知不知的沒有聖誕假都可能現在有些大陸的年輕一代的人都會下來可能都會多了人 旅遊說到旅遊就說回菲律賓人質事件很簡單我告訴這群苦主聽 第一,我們D100和我們說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我們一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誠心關心他們要同情他們要支持他們我們身體力行但是如果你們只是為了一個賠償而接受菲律賓政府不需要道歉亦都 接納用部長級現在連道歉都沒有了部長級現在就說改造對事件感到悲傷我作為市民我不接受 這個明報煞有介事,據了解,特首辦主任邱騰華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是前晚深夜 和人質家屬和傷者開會說出菲律賓政府似乎改變了態度只肯用悲傷家屬據報道對此有保留怎可能只有保留簡直應該強烈不滿什麼叫有保留有保留即是說可能有得談的你對這些這麼 這樣的轉態菲律賓政府用了錢來給易小玲這些手術之後開始講賠償大家是不是用錢的賠償現在說2000萬賠償那是不是用2000萬賠償就可以由道歉變成悲傷錢是買不到的如果沒有錢我相信香港人說如果你易小玲好你們苦主走出來說我們情願不要錢 我們不可以讓菲律賓政府不向死難者和家屬和受苦人士說一聲道歉的話我們情願不要你那2000萬我想我們香港人會捐給你當然啦這有些骨氣這個就是正正就是我們過去這麼多年如果這樣對菲律賓政府的要求如果因為這樣而有少少的賠償而換取 一個這樣的沒有骨氣的悲傷字眼我就覺得死難者家屬據報道仍然對特區政府充滿信心相信特區政府就會解決到這個問題我就擔心了現在很明顯你怎麼解決人家現在就是想改變態度然後就用錢來搞定你們這個我覺得就是黑箱運作 黑箱閉門會議的結果就是這樣深夜要去召叫他們跟他們說改變態度接著他們只是說對此有保留對不起這一樣我覺得真的 陶謹申應該出來解釋為何來到這一天你竟然還可以對特區政府如果有信心的話我覺得就是癡人說夢話就是這麼簡單現在你有一個群眾運動苦主當然是主角但就算是主角你要得到群眾的支持你不可以第一 你亦小玲拿了筆錢又不跟公眾交代你已經給人一種不好的感覺但大家當然同情你就是因為大家同情那個就可以理解才不出聲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說可以理解你解釋什麼不能說我這樣說當然我不是我想問你是不是不能說但對於易小玲再痛一次又一次痛現在有人肯付錢去做手術這種心情我們是理解的告訴你我收到多少錢沒有人會說這麼多的我相信沒有人會這樣說只會說這麼少所以亦都這樣說如果你說有些包括劉瑞兆說 菲律賓可能說怕如果道歉就需要負上法律責任對不起你可以跟他說你一方面道歉二方面去賠償之後大家簽個協議的賠償的一個方案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醫管局最流行的你意思是道歉了之後怕沒錢拿他現在就是怕第一菲律賓就說我又要道歉你拿完二千萬又再追我 有些人這樣想菲律賓政府怎麼這麼蠢是你特區政府不給菲律賓壓力他現在開始想著我給了二千萬我收回道歉我用悲傷好了如果你說香港人特區政府你不肯去強硬一點的話菲律賓就這樣轉態了因為他怕你一方面拿道歉另一方面拿二千萬第三繼續告你 政府就怕是這樣怕菲律賓政府是這樣但是多餘你怎麼告他周圍都沒有jurisdiction你告什麼所以特區政府和陶謹申律師你應該用這些來繼續逼菲律賓政府現在不是現在很簡單因為中央政府為什麼要找劉瑞兆明報要突出劉瑞兆 逃脫責任這四個字或者這三個字喜歡說多少個字就可以了意思是中央政府不支持梁振英用強硬的手段去對付菲律賓底牌被人看到了其實中央政府就因為跟菲律賓的外交關係希望盡快解決這些枝節的問題因為領土事大 又又一次是中方在這些問題上以外交層面外交事務大於國民的悲傷來換取用金錢去打救接著悲傷解決道歉獻奉就是這樣說回禽流感不說不行了我們每天都要說到沒有為止 不是說到有為止這件事其實是很離譜其實應該今天主題今天應該何柏良又出來出聲今天應該立刻停止所有活雞公港還有最離譜你不單止不封了關他你還要連用血清去測試雞都不給不敢不給大陸不給你你雞佬不給你 是你雞佬不給你你明白嗎你高永文就跪在那裡你現在聽廣東省那些人在亂說很難證實樣本病毒跟病人有關係總之是有就有我不需要你跟病人有沒有關係意思是雞髮雞瘟 有H7N9就怎樣現在沒有人有你香港有兩個有嗎對不起 你現在檢查到樣本跟你那兩個病人沒有關係你可不可以證明給我聽有關係是不是吃過那隻雞才這樣病那什麼都不用說了那香港人死光了可以死光了 如果你沿用現在有死雞或者有 如果是公港的雞隻而不對7N9才去到禁運的話，某程度上有少少過時，或者是追不上新出現7N9的流行病毒情況。現在禁運的措施某程度上是有漏洞的。如果比較安全的做法呢， 就是關閉香港的濕雞市售賣這些活家禽的市場，考慮加強禁運的範圍，例如全國廣東省就都禁止這些活家禽輸入香港，或者就引入這個X7的抗體測試，因為現在依賴這個檢驗樣本做基因測試，就不是那麼容易檢驗到雞隻有H7N9，加上X7的血清測試， 就會令那個檢測的靈敏度提升。直接關係穩不穩？那有沒有間接關係呢？又很難說得清。我個人講只能說，起碼深圳找到那些市場那裡，環境是污染是客觀存在的。但是跟病人感染，那究竟有多大的直接的關聯，或者是關聯度有多大呢？應該都沒有人做到一對一的對應。如果你要驗你雞，起碼給我們 用血清去驗，你又不給，這樣的搞法，你真的要堅持為了一些個別人士、一些既得利益者、一些很少數的雞場的利益，你就罔顧香港人的健康，還有香港人整體的經濟。大家如果記憶猶新，當年想想沙士期間香港的經濟是怎樣，死成一樣。 現在的問題就是高永文如果什麼都不做，最好笑的是他的民望還有80分，香港人盲的，終於發現香港人是盲的，活該的，你有葉劉這些所謂民望高，有這些高永文，有林鄭月娥這些，證明香港人是很容易管的。其實高永文可以拿80分，你看奶粉搞到一塌糊塗，那些不要緊了，你現在禽流感什麼都不敢做， 整天就扮個好樣子出來給人看到，覺得這個好人來的，整班都是壞人。喂，整班壞人，等於你去赤柱，有謀殺犯，有強姦犯，有扒手，什麼都有。爆竊也有，都有，看你判幾年，爆竊也有，看你判幾年，一年期計定的，爆竊、誠信。 欺詐，其中看到一個鵪鶉貓了在那裡，你就問一下他這個犯犯什麼罪，其實就很小事的，這個傻子就喜歡駕車，就是偷車，拿了人家車去駕，誰知一開車就撞傷人，就進來坐，這個好人來的，其他全部壞人，那些陷害強姦老人勒索，這個撞死人小事，他都是不覺意的。 根本高永文就本質上就是一個壞人，如果不是不會做這份工的，本質上是一個壞人。我就不會批評他是好人還是壞人，這種角度，不過我就覺得如果他還不肯將這個活雞，廣東省的活雞禁止輸港，他還不肯用血清測試，他還不肯將所有香港的活雞開始停止售活雞的話，他就一定是不好的官。 我覺得這個變成不是八九不離十，就是八九不離一百，即是離開一百。對某些人來說，如果是一成不變的，可能他們覺得不是一個進步的方案，他們就覺得難以接受。反過來有些人覺得有些太大的改變，他們又覺得跟現在的制度未必是循序漸進，以致他們都未必肯在立法會裡面給支持給我們，都不頂。所以我相信中間一定要找到一個平衡在這裡。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翰、鄭家富。 不是開玩笑，這個H7N9 你如果看到現在特區政府和高永民這樣處理又不禁活雞，你當年記不記得雞針雖然叫人吃雞，後來殺了雞，八萬隻雞殺了，然後停止了活雞輸入，阻止了昨天這樣的社區爆發，但今時今日你什麼都不做，現在美國就研究了這隻新的H7N9有抗藥性。 如果社區爆發是沒有藥醫的，是死得人少的，所以現在這個政府完全是草菅人命，唯一一件事因為怕雞販反對，第二件事就是大陸方面的雞場影響他們的利益，現在在邊境的雞入口驗雞， 明知現在這樣去驗就驗不到，要用血清去驗才準確，又不敢做，那香港人命值不值錢呢？是不是因為香港人命值不值錢呢？我想你回應剛才你說當年雞針的時候的特首就應該是董建華，現在就是梁振英，你看到梁振英上台之後 事事都是向不忘，總言之不要得罪大老爺，今次這件事你就是鄰家男孩的高永民，有人跟他改了名字，叫文望高，文望高，文望高，很多時候鄰家男孩經常走進你家裡偷東西，又有弄爛你的家，你這個就是剛才你在赤柱看到踎在那個，是吧？<笑> 就是這樣解釋文望高，這幾樣東西都不敢做，是不是要到香港真的又開始又不斷爆發有新的案例兼者死人才做呢？到時就遲了，死得人少，何柏良就說了，已經落後於形勢，袁國勇都說了，只要香港有一個確診個案就要立即停止輸入活雞， 我現在說因為我基金的票價，你現在是買麵包，還有一件事我有個穩定基金，你買菠蘿包買開8元過來的，我就告訴你，我租約到期了，只有兩年，我現在做穩定基金，我給你錢，到加價的時候我就在那裡拿錢出來儲，除了你出人，我們看到九燈的穩笨，你有沒有聽一件事，我為九燈，終點，九燈都是穩笨，一樣穩笨，九燈的最穩笨，為什麼呢？他現在說因為我基金，我票價，穩定基金，電費穩定基金，我沒有錢在，所以我要加你的錢，拿你的錢，擺回入基金，下次就不會加價了，你這樣還你，這個簡直就是本末倒置，你不如減了價才不要加，到時你真的要加的時候，加了，我跟他說兩年後我都未必用你，我未必幫你買，他就說給你，我跟他說兩年後我都未必用你，我未必幫你買，他就說給你，我跟他說兩年後我都未必用你，我未必幫你 現在最糟糕的是現在加定麵包加4元過天要不就是加4元過天放到基金局 還有一件事你這是謀取暴利的你有沒有聽過一件事 還要用你的開支來計算但你的開支就任你做什麼都可以了還有最慘的是特區政府沒有人認識任他說有陸工委陸工委很認識你怎麼賺錢的陸工委進去就教了陸工委收過來這個九燈六百萬中電明盤收了六百萬暗盤就不知道台底那些我從來不知道那些要問謝家富 我就不躲在桌底的我打電話問問你你問陸工委你看到整件事還有在這個電費加價裏面陸工委擔任一個什麼角色呢有沒有跟我們公眾交代呢這個一定要交代因為當日你委任他做副局長的時候已經有人質疑這個問題現在中電要加價了你起碼跟公眾交代陸工委在這個 電費加價的角色是什麼這就是叫做程序公義總之一件事你這樣加價我不是說逢加必反但你這樣加價法你說要加價原因其中一件事就穩定的電費你有沒有聽過一件事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這件事不知所謂這個政府現在已經變成另外第三個 問題就是那些燃油費那些開支基本上一直都是在跌所以港燈就說我未來五年都不會加價即是一早人家已經加了先不是我現在要加了先加了先基本電費都加了先加了7.1% 你用什麼穩定基金放錢下去總之我都不贊成你這樣的做法穩定基金是將你有多了的錢放下去不是叫市民給錢你政府自己給錢自己保證自己將來交少一點電費你不是真的騙我你有沒有聽過這麼過癮的事情你有沒有聽過這麼過癮的事情你真的騙我馮哥 我的麵包現在賣8元我快要賣10元了加到12元你給我2元我就放在錢坑上我就10元賣給你但你也是賣10元的其實你那兩元多餘的那兩元是我保證如果再要加的時候我拿回那兩元出來補貼不要加那麼多大哥這些什麼叫這些邏輯最糟糕就是你的政府也沒有能為力 這就是所謂的中期檢討這些協議就是廢話香港就是保證公共事業可以賺大錢兩電是這樣這些沒有人出來說的我愛國愛港的人不出來說的為什麼呢我很出奇因為這是殖民地年代這些殖民地關你明白嗎殖民利益輸送官商勾結那些英商的 這麼簡單為什麼外國愛港的人不走出來說前朝的問題呢港英餘孽呢因為現在利益輸送給大陸現在倒回頭所以香港人很淒涼所以今天《蘋果評論》都說現在這個特區政府就不是一個政府香港現在是人治變成一男子政府 今天的《蘋果評論》就講到特區政府變成一男子政府特區政府大概很快就會變成一男子政府只有梁振英一人說了算因為只為梁振英一個人的喜好和看法服務其他人不理是司長、局長、行會成員的說話看法通通都不算數公眾的反應、香港長遠發展需要 更加是視而不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兩個膊頭就擔起政改大任為了展示誠意為了表明成功落實政改的重要性她在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跟不住說老實話是不是你在過去一年多所感受到就是如果特區的行政首長可能得選委會入面可能六百多票的支持其實是有一個認受性危機在這裏又或者管治是會很困難我想這年多的經驗告訴我們不是實是這樣的你會不會都反映給中央知道喂再不普選香港的管治是非常之困難我想中央是知道的 落实特首普选才可以打破僵局解决政治危机。林郑月娥的说法其实已经是常识，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谁知梁振英这一男子根本就不肯面对现实，根本连左右手的话都听不入耳，第二天就公开高调地否认有管治危机，还夸口说政府管治有效，取得一定成绩。林郑月娥说到底都是政府第二把手，本来应该是特首最倚重的人，两人居然在管治是否有危机这个重大问题上有分歧，林郑还要被一男子公开修理，这样的政府不是变成一男子政府吗？林郑月娥的情况都不算太坏，特区政府第三号人物。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生的处境更加坎坷，待一男子吃了一颗抗议的鸡蛋，梁振英就居然横加干预。我不认为曾司长这时候应该讲他个人感受，因为警方会跟进这件事，我们是会依法处理这件事。以警方正在调查为理由，不肯给曾先生作回应。换言之，曾俊华作为财政司司长，不但未来的一年的政府开支上面是没有什么发言权，连表达一下自己预习的感受权力也都被剥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一男子自说自话。而特区政府就是充满一言堂的味道了。发牌问题上面，一男子坚持底下一锤定音，只是发两个牌照，不顾程序公义，不讲规章制度的做法。 不是将有规有矩的政府变成一男子服务的机器吗？梁振英的一言堂、施政固然就同民意民情相距越来越远，他的管治亦都着意分化社会，对意见、不同意见、团体事业打压追究，对不问理由支持他的乜嘢爱港团体就全力辅助支持，社会的对抗情绪因此不断上升。而在经济上，只是搞他的所谓内交，完全忽略了争取海 外大企业来香港投资和设总部。Google舍弃在香港设数据中心，改在台湾和新加坡大展拳脚，当然是有不同原因和考虑。但是一男子政府毫不着紧，没有尽力去了解企业的需要，显然是有重要的原因。如果梁振英继续是只搞内交，不加强香港的国际联系，不提升对国际企业的吸引力， 只怕是有更多巨型企业舍弃香港，落户到其他地方，令香港逐步沦为中国另一个城市。 男子政府，我们还有大约8分钟时间，我有电话我就可以听的，电话就是1831138。今天如果看报纸可能没什么人留意的，就是新地会，新地会有个新地会，就是帮新鸿基买楼，就做他的会员，就享用他们一些会所的设施，现在就告紧。 许仕仁，许仕仁，大家告诉他这个不是新地会，这个就是新鸿基地产拥有的香港世界贸易中心会有限公司。讲到这间会有很多故事讲的，这间会本来就在 Excelsior隔离有个叫世贸中心，那时候叫碧丽宫戏院，在这里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后来香港置地呢， 就很愚蠢的置地，其實在銅鑼灣有很多漂亮的房子，還有一間溫室，溫室房，那間就賣給大樓。這間因為對香港前景看不好，就賣給大樓，還有灣仔兩個一個Fleet House，那裡就將這些他們當時認為是在中環以外的這些樓就賣給華資。 賣給大樓，而這個世貿中心賣給新鴻基。當這個世貿中心為何叫世貿中心呢？為何跟紐約911的世貿中心同名呢？ 因為有個會叫World Trade Club，所以當年911 世貿中心裏面也有過這個會，香港的會你在那裏當然用世貿中心的名字夠響。新鴻基買了之後呢， 由他經營，總經理是誰呢？曾經董事，其中有個人叫張宇仁，張宇仁當年是怎樣呢？因為張宇仁要做議員，議員一年只有200萬，其實是沒有的，連津貼是200多萬。 就是人工我做的時候張宇仁做的時候就大約六七萬一個月，你是不是就是你做的那一屆？他不是他早我的，早你一屆，六七萬一個月，一年百萬人工左，張宇仁這些大食奶當然不夠皮，要他黨去支持他。據聞田少雖然一年只是收益益息， 田少就是賣身，他就賣藝不賣身，他不會自己拿錢出來的。當年現在他拿了，另外地產商每年，當年彭飛，李鵬飛飛哥做主席的時候跟地產商，因為老友每年地產商捐給自由黨都幾千萬一年， 即是他又賣藝賣身， 夠經費的。因為李鵬飛本人沒有利益，在地產界 田北俊有利益，你知道田北俊有一個名字叫Mr.10%， 所有地產商投到地，你看到的很多盤都有，有Manhattan的，即是田北俊那間地產公司的，他就做10%，你投到地他就會打個電話給你，預埋我10%，大佬你又立法局最大黨的主席， 由行政會議成人，現在給面子，所以近年來就都盤滿缽滿，現在他又拿錢出來支持自由黨，當然，但地產商就說，大哥你又要拿10%，又要我捐錢給自由黨，不要搞，再加上自由黨，你知道現在跟中央的關係，中聯辦的關係又不是那麼好，第二，其他黨跟你坐大了，現在有經民聯，不是神經聯，經旗聯。 經民聯，經民聯，自由黨今時不同的人，但那班是當年，張宇仁說沒有錢，據聞田北俊帶他見郭氏兄弟，就說這個立法會議員，我們有個立法會議員不夠皮，很簡單的，叫他去新地，我們下邊，是啊。 怕什麼？要世貿中心做董事，每年只賺200萬蒲金，董事都可以有200萬蒲金，所以就有問題了。所以當年2004年被人封咪，進入立法會做立法會議員，第一件事就動他，我就是CMI的委員，議員利益申報，動不動到呢？動到。 我就說我只是姿態，我就說如果只是做什麼董事沒用的，因為董事的蒲金可以是5萬，可以是500萬，你如果說張振遠，張振遠當時做助理的主席是一年300萬，所以我說做董事只申報董事沒用的，我認為議員應該申報 蒲金，接著沒多久，厲害了，我們一出聲就立刻看到他的申報都改了，就不做董事就做副總經理，你就不可以問別人你外面多少，外面那份工作避免了申報，這個叫故事，現在說回他，但你就知道是200萬，不上下了，他不喜歡就告我，他告我就上庭叩他，你不是200萬收多少？ 是180萬，或者280萬，都是錯，但有收過錢。好了，今天為什麼說這件事呢？因為新地現在告許仕仁欠他會費8000萬，8070元，就不是新鴻基告，是香港世界貿易中心告，就去告，老實說，落井下石，因為這個其實新鴻基旗下有間中誠財務， 以及渣打五方的債主已經入品追討總共連東亞 7400萬，東亞更加要求許仕仁破產， 你既然已經申請了破產，你是律師，你最清楚。其他債權人就排隊拿錢，你就不用去告，所以現在就立即扔出來，就不能去告。問題是你看到新鴻基這些，就叫做落井下石。大哥，當年許仕仁做官的時候， 你叫做會員，任他簽借錢，有什麼可能借幾千萬給一個公務員？一個退休公務員，大家知道了，第二件事不知公務員最嚴重，你拿了多少錢退休金也不知道，你拿多少錢退休金也不知道，應該的，公帑，你有什麼利益大家都知道，借幾千萬給他，現在大難臨頭各自飛就落井下石，這些就叫做沒義氣。 所以這個世界就是這樣，沒義氣，包括東亞、金紅頂白，最沒義氣就是你的寶。新鴻基，明天我們才播，我上個星期大班人語寫了一些人怎樣沒義氣法，我們有關當局應該追究這班人。其實不用明天播，如果大家想聽這篇文章，不要浪費時間，10點後 就會播大班人語講許仕仁的。上星期五大班就在信報撰文講到李國寶偷食，許仕仁當罪，曾經為極人臣權傾朝野的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被法庭頒令破產，正面臨刑事檢控貪污受賄的一代高官，名副其實身敗名裂， 慘淡收場，消息傳來令人不無一番唏噓。許仕仁先後出任廉署、民政署、保安科、經濟科和運輸署要職，回歸前已經官拜財經事務司。 2005年重返政府，擔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副手，出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才智過人，素有僑王之譽，又長袖善舞，在政商各界人脈廣泛，被暱稱為肥龍。 可見他的江湖地位，問題就是在於成也僑王，敗也僑王。許仕仁貴為一代僑王，自命固然不凡，自視一向極高，目中根本無人，故有理由相信他心底深處其實是看不起那班老滿長肥、主殼墳琴的有錢人。 但是與此同時，他又妒忌他們擁有金錢所帶來的自由，例如坐私人飛機周遊列國，遍地見行宮， 以致覺得自己才是最有資格過以上這種優雅生活，一時把持不住，諸遊蒙了良心，就此走上成魔之路。在殖民地管治時期，類似許仕仁晚節不保的情況極少，甚至是不會出現，但是回歸之後，港英培育出來的精英相繼喪得敗行， 令人不忍卒睹，究其原因實在是與政治與社會制度的設計有關。管治殖民地的香港洋高官大多數是由祖家調派來香港，日常自有他的生活圈子，來往的社交網絡都是英國殖民地常設的組織機構，例如馬會、香港會、高爾夫球會等等，絕少就與坊間的富豪紳士打交道，目的就是要官商區隔，避免官商勾結。 在港英管治時期，大家可曾見到港督、布政司、財政司等高官出席富豪的生日或分假飲宴之類的活動呢？退休之後，英籍高官都是會搭郵輪翻國，甚少是繼續留在香港工作，更加不會出任什麼財團顧問之類的職位。加上高薪養廉的制度，他們退休之後大多享有不錯的長俸，足以頤養天年。 但是回歸之後，官場生態徹底改變，官商往來、籌詐活動十分普遍，有些甚至成為莫逆之交，私人生活圈子經常交疊，從不避嫌，更加是不會以此為修。其次，今次許仕仁的悲劇亦揭露了很多值得深思和跟進的問題，只是將矛頭和罪責全部推向許仕仁一個人身上，既不公平亦都失諸交臂。從常識判斷， 以許仕仁當時當官的報酬、身家極其量都不外幾千萬，他出入上流社會的奢華生活享受，明顯是同其官職收入不相符。但令人疑惑的是，何以東亞銀行願意提供沒有足夠抵押的私人借貸，款額高達6000萬呢？而且是從來不見有追討，亦都似乎是沒有定期支付利息。 直到出事之后才入禀法院追讨。如今许仕仁破产收场，单凭表面证据已经令人怀疑是有行贿高官、官商勾结之嫌。所谓事后入禀追讨，目的都只是法律上向银行有所交代，实际上只是损失股东利益，更加完全是欠缺了朋友道义。须知道东亚是上市公司，不是私人产业，借贷活动是受到金管局监管，而东亚的董事和非执行独立董事都是肩负监察银行正常运作的责任，必须向公众负责。现时东亚银行的主席是李国宝，非执行董事就包括现任行会成员李国章，都是份属许仕仁的好友。如果没有抵押透支户口的批出，只是基于关系而非商业考虑，这样朋友出事在道义上固然是大有理由为许仕仁填数，但是道德上亦都需要向小股东负责，否则就以权行私，必须是追究。东亚银行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包括王子欣、郭炳刚，后者现时正是因涉嫌触犯防贿条例和许仕仁一同面对起诉，本身已经有角色和利益冲突之嫌。东亚银行非寻常地向许仕仁批出贷款，他们都是有责任监督，否则就是失职愧对东亚小股东，亦都是应该受到证监和金管局的质询。可以断言的是，假如许仕仁不是东窗事发，这一笔账恐怕永远都只是会是流水账，公众甚至永远都不会知道有借贷这件事。廉署实在是没理由袖手旁观坐视不理，不展开适当调查寻求事实真相。总而言之，无论是东亚银行亦或是金管局以至是廉政公署，都欠公众一个真正开诚布公的交代。 各位听众， D100 是一个民间的公营广播，我们的经费呢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温的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呢将会尽快展开的，我们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顾名思义呢就是给自己有听的。目前呢我们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数呢只是大约得五六千人。我们50万的听众只有1% 的人呢是支持我们那个运作。1% 的人呢成为自己有呢就只是等于1:99。 就只是等于1:99。 但很可惜呢，那1% 的自己有呢，他们的支持呢是不足够我们维持呢进行呢免费广播服务的。其实我们需要呢大约 20%， 即是10个人里面呢有2个人成为自己有呢，我们才可以经营下去。我和何国辉将我们投资在 DBC 的本金那4000万呢已经完全投放在 D100， 而通过过去一年里面的广告收入和大约5000多个自己有得回来的款项呢是大约1000万元，即是5000万。这1000万呢只是足够我们维持到明年5月的，所以希望大家呢支持 D100 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呢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同埋呢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但是如果 D100 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样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但我当然希望 D100 可以细水长流，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of the People， 还声于民。